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 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报、正报种种的好处， 只要能生到那里去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好处。 众生听到了，都应该要发出大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要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三种最重要的条件，就是 信、愿、行。一、信， 就是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确是有的。 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像这部《阿弥陀经》所说的一正庄严。 相信只要一心念佛， 就一定能够去。 二、愿， 既然相信，就应该发愿，将来寿命终了，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情愿专门修念佛的方法，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闻佛说法，得无生法忍， 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度脱有缘和没有缘的一切众生。 三、行， 就是实实在在的去修， 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古德说， 信、愿、行三件事情，譬如一只香炉三只脚，缺了一只就摆不平的。 但是在三件里面，信同愿更加要紧， 因为能够信又有愿，自然会行。 大家必须要晓得， 愿心的力量是最大的，只要发愿，没有不应验的。 阿弥陀佛做法藏比丘的时候所发的48大愿， 每一件都应验。 观世音菩萨能够成大菩萨， 也是靠他的广大誓愿。 普贤菩萨能够成大菩萨， 也是靠他自己的10个大愿。 可见得愿力比什么力量都大。所以佛再三地劝人发愿，劝人 要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愿。所依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为什么劝人发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 因为能够同许多的善人聚会在一起修行。如是两个字是指上边所说的无穷无尽的声闻菩萨 和许多一世就补到佛位的大菩萨。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等的善人， 如果发心升到那里去，就可以与他们天天聚会在一处。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佛又对舍利弗说， 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定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如果善根少、福德少，就不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善根要培养得多， 福德也要积聚得多。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更要信、愿、行具足。 但是这个行要有正行，有助行。 正行是行的主脑，行的根本。 助行是帮助正行成功的。 正行就是发菩提心，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发菩提心就是 发道心，发信佛的心和成佛的心，度脱十方世界众生的心。 有了这样的愿心， 就应该切切实实地起修 念阿弥陀佛，这叫做正行。 所说的善根就是指正行。 助行就是孝养父母， 念经拜佛， 修六度， 修十善， 受持净戒， 救济穷人， 戒杀放生， 认真做一切善事， 再把这些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叫做助行。所说的福德就是指助行， 不照助行修就是没有福德。 福德也要多积聚，往生才能成功。所以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凡是信佛的男子都可以叫善男子， 信佛的女人都可以叫善女人。 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听到有人说起阿弥陀佛的名字， 就念起阿弥陀佛来， 或是一日， 或是二日、三日， 乃至于七日，念到一颗心专门在佛上边， 一些些不夹杂任何的念头， 叫做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第一日念佛心还不能够不乱，或是第二日才能够不乱，或是要到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最慢的竟然要到了第七日才能一心不乱。 一种是 只能够六日不乱，到第七日心就乱了，或是只能够持续五日、四日，或者只能够持续三日、二日，或者只能够一日不乱。 如果能从第一日起一直到第七日都能一心不乱，非常安定极静， 将来一定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其人临命终时，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 念佛的人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到差不多寿命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声闻菩萨，许多天人都会显现在临命终人的面前。 而且阿弥陀佛手里拿着念佛人在七宝池里所生出来的莲花来迎接他， 临命终人的新意识就托生在莲花里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阿弥陀佛同观世音、大势至也要看念佛人的功行， 如果功夫深、道很高，就升到上品或者中品。 一个人到临终的时候是最紧要的关头，所以说 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一个人到了临终，什么东西都拿不去，只有善业恶业跟随你而不放松啊。 念佛修行有功德的人，临终的时候佛菩萨一定来迎接。 如果造恶业的人，就有刀山剑树、牛头马面、地狱里的恶相都现出来了。 所以有的人临死的时候面上露出种种惊吓的形状，就是这个缘故。 一个人只要一心念佛，等到临终的时候佛同菩萨一定来迎接。 这也是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大愿里面有一个愿说， 我若成佛，十方世界有发菩提心、修种种功德、发愿生到我国里的众生，临命终的时候，我就同许多菩萨、声闻等人定来迎接他的。世人终时心不颠倒， 记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上面说 临命终时， 这里说 世人终时， 就是命绝气断的时候，倘然平常时候不修的，这个心一定很乱， 颠颠倒倒、昏昏沉沉，连佛号都提不起来，堕落到地狱道去了。 看见了刀山剑树，还以为 这是花园呢， 堕落到畜生道去的；看见驴马的胎，还以为是 好大的房屋啊， 颠颠倒倒，不知不觉就进去了。平常念佛念习惯的， 而且又修善业， 到断气的时候，心里清清静静， 安安定定， 一心想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自然就会感应阿弥陀佛来迎接， 立刻就能够得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 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 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 是利两个字，是指上边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利益。利益有两种， 一种叫自利， 是自己得着利益，就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慢慢的再修上去，可以补到佛位。 一种叫利他， 是使旁人也有利益， 也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 佛因为看见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两种大利益啊， 所以劝人一心念佛，并且盼望 众生听到这些利益都能发大愿念阿弥陀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一段是说佛看见了上边所说的种种利益， 所以说这个专门念阿弥陀佛的法门， 又劝人发愿一心念佛， 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佛又叫舍利弗道， 像我现在所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是因为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不是可以用心思想得到的，不是可以用言语讲得完的。 一心念佛的功德所得的利益， 实在不是平常所有的功德利益呀。 东方亦有阿处毗佛、 须弥相佛、 大须弥佛、 须弥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阿弥陀佛的功德不独是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 就是十方世界的佛也都称扬赞叹。 东方世界有数不清的佛，阿处毗佛的阿处毗三个字是梵语， 中国话的意思就是不动。 佛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 永远不会变动的。 阿处毗佛的名字就是取这个意思。经上说， 他的世界叫欢喜世界，但是欢喜世界的人虽然也是从各种花里生出来的，没有男女的欲念，但是还有男女的形象，所以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须弥相佛， 是说佛像的种种庄严都是从福德智慧上显出来的。 须弥山是四种宝贝合成的。 大须弥佛， 是说佛的福德大、智慧大， 没有能同他相比的。 须弥光佛， 是说佛的光能够照耀十方世界， 借须弥山来比喻佛光的大。 妙音佛， 是形容佛的声音微妙， 能够使听佛说法的众生都能得到种种的利益。 既然说东方的佛多得数不清楚，这里只提出五尊佛的名号，是同上边 1250个大弟子中只提出舍利弗等16位来 是一样的意思。恒河是印度地方一条很大的河， 有40里路阔， 佛说法的地方 距离这条河很近的。 这条河里的沙比其他河里的沙格外的细而且多， 所以佛要比喻多的地方都是用恒河的沙来做比喻。 东方世界的佛像恒河沙那样多， 也就是说东方世界的佛非常多的意思。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3000大千世界。 一尊佛管理一佛土， 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各佛在各佛自己的世界里，佛的身体可以大的近虚空那么大， 也可以小的不过一丈六尺， 就是我们所说的丈六金身。照观无量寿佛经上说， 也有视线八尺形象的， 这都是献给凡夫缘觉声闻所看的，大的能充满虚空， 并且一尊佛的身体可以充满虚空，十尊佛百千万亿无穷尽的佛身也都可以充满在虚空里，大家在一起各不相爱的。 因为佛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心量是最大的，没有形象。楞严经上佛对阿难说， 要晓得虚空在你的心里，就像一片云在太虚空里一样，更何况所有的世界都在虚空里，就可以晓得心量的大，也可以晓得佛的法身之大。 佛的法身没有形象，聚在一块儿当然互不相爱。 由此我们可以晓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一法身的道理。 佛没有妄语的，况且是为了嘱咐众生，要他们相信念佛法门是第一圆满最殊妙的好方法， 所以显大神通。 出广长舌相可以遮盖到三千大千世界。 经上说， 佛是如愚者、识愚者、不妄愚者。 佛经过无量劫度化众生，从不妄语， 所以能现出广长舌相。 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汝等两个字是俗话说的你们， 当信是的是字就是指这部阿弥陀经。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十六个字就是这部阿弥陀经原来的名字。后来鸠摩罗什法师改称作 佛说阿弥陀经， 其中有两个缘故。 一是要人常常听到佛的名字，一是字数少容易记牢。 这个专门念阿弥陀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法门，实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向上边说 自己修成佛道， 对下边说 教化一切众生， 从初发心修行到后来就近成佛的最高最好的第一等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了这部经， 东方诸佛都现出广长舌的相， 表明 这个法门是绝对可以相信的。 这种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实在是最合道理， 最合上等中等下等各种根基的方法， 是绝对可以相信的。念佛的人，阿弥陀佛会常常纪念他们，接引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 不但是阿弥陀佛护念我，十方无穷无尽的佛也都来护念我们这些人。 这一段是说， 东方诸佛称赞阿弥陀佛，劝众生相信。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 明文光佛、 大焰尖佛、 须弥灯佛、 无量精进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 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日月灯佛 是譬喻佛的智慧能破除根本无明， 就像日光、月光、灯光能照到一切地方，消灭黑暗。 名闻光佛， 是说佛的名声大，可以使十方一切世界都听见， 像极明亮的光一样，能照到很远的地方。 大焰尖佛， 大焰尖佛的焰字是火光， 尖是左右两个肩膀，借它来显示佛的两种智慧， 一种是方便智，一种是真实智慧， 用这两种智慧担当一切的佛事，智慧能够照破无明。 佛的智慧最大，所以得大焰尖的名号。 须弥灯佛， 是说灯火像须弥山一样的高大， 这也是比喻佛光能照到极远的意思。 无量精进佛的无量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说修行所经过的时间没有限量， 一种是说所做的事情没有限量， 那是赞叹佛的自利利他功德。这一段是说 南方世界无量的佛也都称扬赞叹这一部阿弥陀经，劝众生相信。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 无量相佛、 无量床佛、 大光佛、 大明佛、 宝相佛、 净光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 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无量寿佛与阿弥陀佛同名，我们要晓得 十方世界同名号的佛不是以数目可以算得清楚的，因为一尊佛就有无数的名号，一个名号也可以代表无数的佛， 这是不可以不晓得的。无量寿佛的名字在前边已经详讲过，这里不必再讲。无量相佛是说 佛种种形象的好，没有限量， 就像《观无量寿经》上说，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种相，每一种的相里又各有八万四千种的随行好，每种随行好又各有八万四千种光， 也可以称它为无量光。 无量床佛的床字同幡差不多，都是把它做引导用的。幡是扁的， 床是圆的， 或是六角的， 或是八角的， 竖起来很高，借它来比喻 佛的功德高大。 床的数目无量， 就是表示佛的功德无量。 大光佛是说 佛光最大，无处不照。 大明佛是说 佛用大智慧破一切无明，使无明变大明。 宝相佛是说 佛形象好，与众不同，像各种的宝贝。 佛经里常常拿宝贝来称赞佛像的，像佛眉心中间的白毫像就是所说的宝像。净光佛是说 佛的光明圆满清净，被这种光照能得身心清净的利益。 下面的几句是说 西方世界的许多佛也都称赞这阿弥陀经，劝众生相信。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焰尖佛、 最胜音佛、 南居佛、 日生佛、 网明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 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佛又对舍利佛说， 在这个世界的北面还有无穷无尽的世界，在那些世界里无量无边的佛也都劝他们本国里的众生要相信这一部经。焰尖佛， 同前面的大焰尖一样的意思已经详细的解释过了。 最胜音佛， 是说佛的声音最好， 胜过一切的声音。 佛的声音总共有八种的好处。 第一种叫做极好音， 各种天上的人 以及声闻菩萨 说话的声音也都很好听，但是比佛还是不够的。 所以说佛的声音没有比得上的。 第二种叫做柔软音， 佛是大慈大悲的， 所以发出来的声音也是温柔和软的。 第三种叫做和适音， 和是没有违背的意思， 适是很适合恰好的意思。 佛所说的法都是自己所证道的道理。再看众生根性大小深浅，向上合着自己所证道的道理，对下适合众生的根基。 简单的说，就是师资道合，很投机的说法。 第四种叫尊慧音， 佛是一切众生最尊贵的， 佛的智慧是最广大的， 所发出来的声音能使听到的人心里都尊重他的说法， 并且能够使人增加智慧。 第五种叫做不女音， 佛的十个名号里有一个尊号叫 调御丈夫， 调是调教的意思， 御是引导的意思， 丈夫就是男人，所以说的 男子汉大丈夫， 大丈夫三个字只有佛能够说，佛的声音能使天魔外道都归服他， 不像女人的说话一味的柔软好听，没有威势。 第六种叫做不悟音， 佛的智慧能够见到万法的真实道理， 所以发出来的声音一定没有错误的。 第七种叫做深远音， 深是指竖的， 远是指横的， 佛的声音能够使十方有缘的众生 没有上下远近的分别都能听到。 第八种叫做不竭音， 不竭是无穷无尽的意思，佛说法只说得一句， 也有想不完的道理。 佛有这八种微妙音声， 所以说是最胜音佛。 南居佛的居字是水的名目， 是流动的意思， 凡夫在轮回里生生死死的没有了时， 就像流动的水， 佛已经证得法身，永远不会变动， 所以说是南居。 还有一个解释，居字同祖字可以通用，南居是说 佛的威德神通，一切天魔外道都难阻止他。日生佛 是譬喻佛的智慧光能够照到一切， 像太阳升起来各处都照到的意思。 佛光照可以照破自己的无明， 那是自利。 若是说佛光可以照破众生的迷惑， 那是利他。 网明佛， 大梵天王有一个宝珠的网，网上有1000颗宝珠，都有光发出来的，每一颗每一颗珠子的光互相照耀， 佛光就更加明亮，佛的智慧一切都能够照到，像大梵天王的珠网一样的明亮，这是譬喻佛的智慧。 这一段是说 北方的一切诸佛都称赞阿弥陀经，劝众生相信。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 明文佛、 明光佛、 达摩佛、 法床佛、 持法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诚实言： 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佛又对舍利佛说， 在这个世界的下方也有无穷无尽的世界，那些世界的诸佛 也都劝他们本国的一切众生要相信这部经。